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10点到1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啊。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行街街学 AI， 今日又有 AI BB 班，我是小张张。 早晨早晨，我是小依依。 天开眼天开眼，孟强都开眼，10比0横扫客家婆。今日继续再下一城全女打。 Yeah！ 我就睇下你孟强都眼开啊！ 标兵必败啊！ 又睇下点，睇你啦咁就。 OK OK， 好，努力努力啊！加油加油，大家加油！喂，星期三开始我哋嘅节目啊！ 来吧， 嚟啦！今日一样会有偏远人间，系承接上个礼拜嘅续集。 嚟。 天气半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啊！美丽素天咧，哇！喺我哋可以暂时咧拥有咧靓靓嘅阳光，陪伴住靓靓嘅心情啊！今日早上同样地都喺 Radio 2有呢个节目。Where did your heart go？社交平台咧，落唔落有啲人咧就有啲問題嘅，無論係咩問題都好咧，咁跟住佢就啊，我而家咁喎，大家有咩意見啊？咁樣 周不時啊， 唔係佢仲有加佢嘅線上等咁樣，即係叫大家俾啲意見。 係啊，好急嘅。 係咁，今日咧見到一張得意嘅相，咁都想問下咧。 爱情咩话鬼见愁系咪？即系 情场鬼见愁，爱情鬼见愁， 名都唔记得。 爱情鬼见愁系嗰啲 A 货嚟嘅啫， 系啦，但都有人中意嘅，百货买百 亦有人中招， 系啦，冇错， 因为都系关于啲爱情嘅嘢嘅咁样吓，咁咧就有个嗱，顾文伦个 post 咧系玩嘅定咩都好啦，即系唔需要计较啦，咁啊影咗一张咧喺一啲公车上面一个好靓嘅女仔， 巴士， 即系你会当系巴士又好，其实系地铁， 公共交通工具， 总之系公共交通工具啦。你当地铁啦咁样，咁咪面对面嘅，咁佢就拆咗一张咧靓女嘅相， 系啦， 靓女相。咁跟住咧，佢就话啊，我好想认识佢，唔知大家有咩办法或者建议咧咁样。咁我觉得咧，啲网民留言咧几好笑嘅，其中有一个咧，佢就话：如果你靓仔，唔使办法。如果你唔靚仔係冇辦法，咁呢個咧，我諗都係可以反映到少少 呢個哲學嘅問題。 呢個哲學嘅問題， 唔哲學啊！呢個係事實，唔係 靚仔唔使辦法， 唔使諗噶啦，呢個已經 係咪啊？ 好 straightforward 咯。 靚仔兩句説話我睇通曬， 如果唔靚仔係冇辦法，真係咁樣，真係即係如果靚仔真 係你冇理由唔知嘅， 係咯，你試下， 你咪就係冇辦法咯。唔係你係有辦法嗰個，哇！ OK， 系啦，咁阿晴就鬼见愁，点啊？你有冇试过呢啲，或者你有冇听过呢啲啊？嗱，我以前有个同学啦，咁咧佢就喺码头，日日咧，以前即系仲要搭码头，即系唔系咁多嗰啲咩地铁啊或者咩，咁啊坐码头嘅，坐呢个小轮嘅时候咧，就次次咧做咗一个女仔。中意成个学期，不断同我讲，我你同我讲冇用啊，你要同佢讲啊嘛。咁终于有一日朝头早咧，嗱，佢系属于嗰啲唔靓仔嗰啲啊。 嗯， 咁佢我唔记得话俾佢点样讲啦。总之就可能讲早晨啊，同埋嗰时咧，即系嗰啲学生哥咧，其实冇乜胆量，即系可能讲嘢都口窒窒啊，面红。咁其实讲完早晨，佢都未完全发挥佢嘅话题，对方已经走咗啦。 系， 所以留低一个非常之。惨痛嘅 创伤后遗症啦， 点解会啊？ 因为 你都冇开始睬佢啊， 唔系你都冇开始过，咁就创伤啦。 因为 会唔会太玻璃啊？ 因为发展唔到 你个 friend。 佢当失恋噶啦， 唔系佢个 friend 就系啲拍手仔嚟噶嘛。 你都冇开始过就，你冇拥有过就唔会有失啦。你冇得，你点会有失啊？ 唔知啦，即系总之因为佢爱得太耐。 除非嘅就系你识咗佢，跟住人哋拒绝你，先叫失恋啊嘛。 即系咁咯， 啱唔啱先？ 系咪啊？鬼见愁 啱。嗱，通常咧几样嘢嘅第一次嘅经历咧，就系话朋友嘅。咁我哋大家即系， 我同意。 即系咧点通咗就全部通。 系啦，以下就。可以下山一萬字啊，係咪？哦，咁哦，咁我明啦，咁我唔應該扯火， 又係怕走仔，你記唔記得怕走仔啊？ 暗戀人哋， 係啊， 唔敢出聲， 冇錯， 跟住又想問下啲朋友嘅話，我可以點樣咧？同佢 我 又 冇話你啊， 我係話你， 我都有試過 呢四個字對號入座， 因為我都有試過 入座， 我就唔喺碼頭，我就喺堅尼地城有巴士站，我講埋就得啦。咁咧， 你講過㗎啦。 系啊，呢、 啊 這个就系我嘅，呢、這个头先个系真系我朋友嘅，咁 系、啊。我呢啲我真系冇试过，系啊。 咁、啊、如果你朋友咧同你讲嘅就啊，我见咗一个女仔好中意佢，你可唔可以帮我？ 你 知啦，你咁 Q， 你啲建议啊，你咁鬼见愁，你点都讲几句啊？ 你要帮人哋啊！帮人哋追有冇啊？有冇试过啊？即系拱人哋咧， 咁叫鬼见愁啊！ 我费事，我帮咧我就叉只脚埋， 追埋添，自己追埋。 除非话你好靓仔，你系惊到佢中意咗你嘅啫，系咪先？ 少少啦， 我唔担心呢样嘢。 喂，因为其实呢啲咧街上面搭讪系咪都好问啊？即系好难会真系首先咁讲啦，呢个都市大家都有一份嘅警戒心啦，即系如果你尤其是今时今日吓，即系大家听咁多都市陷阱，你走。埋嚟倾偈，第一时间未必觉得你系想追嘅，反而可能觉得你系咪啲 睇佢 个 额头有冇四个字？ 先生，都 有用心， 有用心 啊！ 好多人个额头都有嘅， 系咯， 你拨开啲头发就见到。 我多数都冇嘅，我来者不拒嘅，即系系我来者不拒嘅，因为其实你望你嚟搭讪嘅话，一定系有求于我，即系可能问路啊，或者系有啲咩需要帮手啊咁样， 我通常都会采取一个我听咗你咩事先咯。咁、其实未必一定系你讲紧搭讪嗰种，系想认识你嘅嗰只， 攞电话嗰啲。 是啊、我冇试过， 我真系冇试过。 啊、我咁耐亦都冇试过、啊。外国旅行就有试过。 系啊，外国旅行就有。亦都唔识呢啲朋友。 系、我亦都答你唔到，因为我真系我本人嚟讲嘅话，我冇试过。 我比较保守啲。 你如果有咧，你会点样啊？ 我 即系你有单恋嘅对象。 有一件较接近嘅，咁、曾经有一段时间咧，翻工嘅时候咧就搭小巴嘅。成日都喺个小巴站，咁就都系嗰啲人嚟噶啦，又来来去去， 熟口熟面噶啦， 系啊， 都系知个时间， 即系你知道你系叫咩名系嘛， 冇错， 但总之就 即系佢喺嗰度落啊，咁你自己最后落， 系 啊，知噶啦。咁曾经有个女仔，我觉得哇，好靓都， 似边个啊个样？ 似 一定要讲系啊，你嗰个年代嗰啲系咪周秀娜？ 佢唔食雪糕噶喎，佢食雪条啊。通常就食孖条，一人一边，咁咪识咗咯。 你嗰个年代嘅系啲咩人啊？即系女神系边只啊？即系魏思培啊？喂，我哋嗰阵时候系呢只噶嘛？ 系呢啲清纯噶咯，真系清纯嘅， 系啊，雍正正啊， 雍正正 系啊，冇错，但系真系清纯嘅。 咁你想去点啊？牙梦嚟噶， 因为嗰阵时我住西贡噶嘛，每一次都系喺嗰度排队噶啦。咁我怀疑 有冇为咗要排佢后边嘅话，做啲出门口咁讲只啊？一定有。 我知道咧，佢应该喺康湖居嗰度嘅，因为我就对面啫嘛，系啊，咁啊实系噶啦，好靓，真系即系咩个手袋啊，斯斯文文， 你都讲唔到佢似边个， 我真系唔知， 因为冇人代替到， 一定要噏，系点嘅样嘅，大眼嘅，大眼长头发，斯文嘅， 斯斯文文， 定系飘逸嘅， 高高瘦瘦，咁头发短短， 哦，你中意呢只， 系啊，有对 短头发， 有对明亮嘅眼睛， 但系几快反应， 咪系咯， 系， 但系反应完就冇噶啦， 系啊，系咁噶啦，你 费事接落去，俾你接落去啊， 系啊，我都唔俾你接啊。 不弊， 系啊！ 咁你见咗佢之后嘅话，你就中意呢种态嘅， 系啊！即系你会有啲好感，同埋你每朝见到佢咧，你会好开心。 系，其实我都中意， 系咪啊？我绝对承认， 见到要开心，见到要开心。 你反而唔拍拖仲好， 系啊！有时 你无限想象啊，你明唔明？ 有时佢前面，有时我后边咁样样啦。终于有一日，有个阿叔走埋嚟，阿问唔知去边度，即系佢要坐小巴出去。咁我都唔知，我就。另外转头问嗰个女仔， 你知唔知啊？ 你好开心啦， 好开心，系真系好开心， 起码有机会倾偈， 捉到个机会啦， 系啦，捉到个机会啦。咁同埋最开心咧，有时间，因为去到我哋中间咧，小巴有时冇乜位噶啦。有一次咧，佢从我隔篱，哇，真系开心到不得了。你明唔明我 小 兴奋心情？ 我明啊，我明啊，我完全 好开心。 我懂，咁有冇曾经有筹谋过嘅？就系话系咪应该要开口同佢讲嘢咧？ 冇啦， 或者问。问下佢同佢倾下偈咧，咁样 倾偈有， 我觉得我 倾嘅就嗰次问到嗰次， 系啊，唔系就有一次佢坐我隔篱嘅， 系 倾下偈咯。 同佢倾咩啊？ 唔记得咯。 问人哋叫咩名啊？或者你做咩噶？ 诶，有问咩名？ 点解呢个时候出门口嘅？住边度啊？咁佢叫咩名啊？唔记得咗咯。 叫做 Queenie， 狮字头 啊 ，Cindy， 唔系， 系 Catherine， 可能 系 Catherine。Connie 之類啦， 係啦，你嗰個年代應該係 Connie， 仲有 Connie 好紅啊嗰陣時候， 係啊，佢坐我隔離，我最留意佢一樣嘢，你知係咩啊？ 個手指好靚， 唔係手有冇結婚戒指？ 哦， 醒目， 係啊，呢樣嘢真係緊要，係真係㗎， 有啲唔戴㗎。 嗱，唔係當然啦，佢有可能唔戴啦，但如果係有隻喺嗰個即係無名指， 有咩都唔使諗啦。 鑽石咧，有少少石咧，嗰啲就無謂諗。 喂，但每個愛情故事咧，總會無聲無息咁咧，即係呢啲有講就會結束，係咁你 有時。 见唔到就见唔到， 喂，但系好正，我觉得呢啲感觉系最好嘅。嗱，你一世你记得佢嘅，但系其实你同佢冇开始过嘅啫， 啱啊， 即系喺你个脑里面嘅话有无限嘅想象嘅啫，系咪？ 最记得佢就系冬天嘅时候着件长褛， 哇，超型啊， 系啊 ，OK 喎。 咁啊，脑海里边仲有冇佢个样啊？仲记唔记得？隐隐 有。记得 ，Colin 喺30年前住喺康湖区一名长发女 狮子头，狮子头，成日有个四眼佬， 成日有个四眼佬长面怪，企喺你前边或者喺你后边， 眼金金， 请联络我哋，万事有商量。 用说话扭住你，心中想说一生之中都只爱你，为何换了对不起？今天分手像我完全负你，这伤痛盼望轻微，望你渐忘记。我每日也想着你，靠在这街中等你，遥远张望随你悲喜，视线人浪中找你，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立定决心以后分离，一生里头谁是我的心中最美，往日的你。心中想说一生之中都只爱你，为何换了对不起？今天分手像我完全负你，这伤痛盼望轻微，望你渐忘记。每日也想着你，靠在这街中等你，遥远张望随你悲喜，视线人浪中找你。 黎明嘅对不起，我爱你。 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 10:29，唔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定决心以后分离，一生里头。 风骚快活人先听咧，10:30嘅新闻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翻翻嚟迎接我哋节目，千祈唔好行 开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外交部宣布，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月17-18日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演讲。发言人华春莹说，高峰论坛主题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同繁荣。华春莹又说，习近平会为来华出席高峰论坛的嘉宾举行欢迎宴会和双边活动。回来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全力支持中央昨日发表的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为促进一带一路和平和繁荣贡献力量。李家超出席香港律师会有关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是中国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亦都是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汇聚不同领域法律人才，提供企业投资和争议调解服务。他说，国家14-5规划支持香港继续发展成为法律争议调解中心，香港会巩固作为国际城市的地位，为一带一路繁荣和发展作出贡献。 港鐵表示，高鐵香港段今日開通湛江西新線，增設江門、開平南、陽江、茂名和湛江西五個新站點，連接江門、開平一帶的著名橋鄉和多個青年創新創業基地，網絡覆蓋拓展到粵西地區。今朝大約120個市民參加首發團，率先乘搭第一班湛江西線列車到江門旅遊，車站加派職員協助乘客，整體運作暢順。港鐵話，新增的湛江西線每日提供北行和南行各一班列車，而來往香港西九龍站和廣州東站以及福田站的列車服務亦都同日起加強。因應服務提升，高鐵網絡可以一程直達全國73個站點，包括大灣區七大城市。列車班次由每日182班增加到188班，進一步推動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表示，國務卿布林肯將會訪問以色列。米勒在當日記者會說，布林肯將會在未來幾日訪問以色列，預計當地星期三啟程，星期四抵達以色列，行程具體事宜仲未確定。米勒強調，布林肯訪問以色列是表明美國對以色列堅定不移的支持。布林肯將會同以色列政府高官會面，討論當前局勢同埋美國點樣最好咁向以色列提供支持。總統拜登早前話，美國會向以色列提供全面支持。拜登仲確認喺以巴新一輪衝突中有14個美國公民喪生。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38点，升273点，总成交金额33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4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5点，升10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2.2，升4元，美团117元，升4.7，盈富基金18.58，升2.6，比亚迪股份242.2，升5.8，阿里巴巴84.75，升1.35，友邦保险69.25，升1.95，药明生物47.65，升2.9，南方恒生科技3.86，升7.2，汇丰控股62.75，升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48.74，瑞士法郎0.905，加元1.359，人民币7.294，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061，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4。日经平均指数报31917点，升170点，港金报1736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53美元，卖出1861.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咧就褪咗去后边啦，排到去元朗公路啊，由富泰村嗰段咧就开始车多，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洪天路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啦，就係、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呢一段就冇车龙㗎，咁但係呢啲车龙就褪咗去富泰村。咁所以元朗公路啦，而家近住富泰村嗰段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排到去湾。而家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呢近住管道入口呢就车多少少啫。 西行咧就排到去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啦，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对出慢线，由于有道路工程就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福慧园，就是薄扶林道去返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对出，由于快线有道路工程而家封咗快线，龙尾排到去福慧园。咁另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而家龙尾果栏。喺新界青山公路嘅洪水桥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泥围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洪水桥油站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天水围天池路元朗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为了令每位演员演绎冰球选手更加神似，制作组特别请来专业冰球指导，提供一对一冰上培训，力求每场比赛甚至每个挥杆动作都达至专业水平，真实还原冰球的刺激和热血。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来到第四阶段啦！2023年9月1号起，新加入的产品有LED 灯、气体煮食炉和职业式气体热水炉，下载埋机电工程署的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用悭电计扫描能源标签，拣选贴有一级能源标签的产品，认住标签只悭为上，扭转习惯节能减碳。 好，估一个开心的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蕊。 风。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松快活人啦、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 放松快活人。 日日咧，大家都会食饭啦，因为每个人食饭嘅文化方法都唔同。咁喺网上咧睇到一篇咧，系关于溥仪回忆录里边讲翻皇帝点样食饭嘅咧，咁样样。 咦，好亲切喎！ 巴闭啊！ 我谂翻起， 你同佢食开啊嘛？你有陪佢食饭啊？有啊，系咪？ 饭友嚟噶嘛？你 哋OK 啊？我觉得，因为咁瘦，你咁肥。 因为佢食晒啲嘢，因为佢食晒， 你咪食晒人哋啲饭啊！ 我要穿越翻去 先。梦里重聚，复杂程度又 超好睇。 系啦，复杂程度由边度开始咧？就系每一日咧，佢食饭嘅时候，佢同佢个小太监讲啦，小太监要同门口个讲啦，咁一路传到出嚟食饭，嗰个太监仔就哦得，而家即刻摆咁样样，咁然后摆完之后咧，又要传咗翻入嚟，咁啊同佢讲，而家食得啦，咁样样，咁啊出去啦，出到去咧，你知唔知？有几多张台咧，摆咗喺出边，全部系 你讲阿溥仪， 系啊，七张台 摆晒佢自己想，可能有 七张台，三张摆餸，三张摆粥，另外仲有一张佢话摆咸菜，可能佢嘅爱好啊口味咧就喜欢咸菜，所以有一张台咧全部都系咸菜嚟嘅，咁我唔知道系咪咸菜都有分好多种啦吓，总之菜咧，餸啦吓有三张。 足有三张台，咁送咧大约会有30种到啦，全部都系唔同种类，唔会重复。嗱，唔同种类或者都得，但我谂唔重复点得啊？即系日复一日咁样，真系好犀利个。以前嗰啲 嗱，依家一人讲五样送啊。番茄炒蛋， 我谂会咪会讲普通， 我同你玩，你知唔知玩啦？我睇住你玩啦。 我使惊你啊！我左手同右手玩，番茄炒蛋、灼菜心、白灼虾， 但你会唔会睇普通？ 唔好嘈住我啦，我又要数过啦。 咁咯， 呢边就切鸡，我觉得有机会嘅。 三十， 我去有试啲茶餐廳咧，佢譬如一個月30日咧，佢每日都有唔同嘅餸嘅，即係凡係六號就有一樣餸。 但你請留意，人哋而家講緊嘅就係每一餐嘅話有30种唔同嘅餸，咁即是話喺聽日嘅話，呢30种餸菜唔可以再重複噶啦。 有破綻， 你明白嗎？ 我梗係明啦。 我明啊，係有破綻㗎，因為其實咧，你點住著係咪先？ 佢都 未 必記得 啫嘛。 咁有時我同阿兒仔食飯，佢都唔知。 係啊，其實佢唔知嘅，我覺得。又或者其實有時咧，你同一樣嘢咧，你用第二啲唔同嘅意味嘅嘢爆一爆佢嘅话，佢又变得第二啲嘢，所以我觉得好容易啫嘛。 咁喺佢食之前咧，就有啲大臣咧帮佢试咗先。其实我又谂 佢啊嘛， 就算有毒。咁可能都晏昼先中咧，可唔通你等到晏昼咩？我又唔知呢样嘢啦，即系唔知要等几耐。 咁咪试剧毒咯，即系即刻死嗰啲咯，系咪？如果即系唔系剧毒， 佢成日 行 埋你都行唔到咯，就 饮 佢咯。 OK， 咁就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嗱，佢冇讲原因嘅，就系咧阿溥仪咧每一样餸只能够食三啖，好中意食，譬如呢一种叫做盐酥鸡咁样，佢好中意食，但系第四啖都唔得噶。 系有原因嘅，系咪？唔想要佢贪心。 佢冇讲，系啦，总之食完到第三啖咧，大事人就会拎走嗰碟餸噶啦，咁你食其他 惊佢滞啊， 又有破绽啦， 系咩破绽啊？ 喂，我如果三胆啊， 系好大胆咯， 你去食桃花惯咗啦， 三胆啊，仲有位收埋你， 我知你啦，阿成日喺度压个懒，话食一碗饭，我会话监大碗啊嘛。 你嘅理论系 系咪先？使惊 啊！ 系啊， 系啊，饮一支汽水，大支汽水好大支，系 三啖可以好大啖啊！ 哇，我谂到个大汽水我都好想， 等于咁啫嘛， 有冇大？ 所以话咧，佢每一餐其实咧剩低嘅系好多好多好多，因为谂啊，7张台，除咗咸菜之外咧，3张都系摆送嘅，咁跟住就夹两下就唔爱啦，就冇得食完就唔会再要。 嗱，点解咁得意嘅？净系得有粥嘅，点解冇饭？ 佢又咁講喎，係啊， 定北方人咧 唔知道， 即 係 我 定係稀 飯㗎，係啊，麵翻嘛，係咪啊？都係食都係食飯㗎，係咯。 咁剩咗啲咧，我諗係益咗下邊嗰啲皮。 其實 係 咁樣，我都覺得太監嘅意思嘅就係話，誒夠啦，因為剩翻嗰啲係 我。哇！你唔好食我啊，大佬！ 我都已經求咗呢個番茄炒蛋成日， 或者將個雞髀收喺下邊，攞嗰啲雞骨鋪喺上面。 你以前有冇咁樣㗎？ 我有噶， 系啊！做字嘅时候我都会有将啲好嘢摆下边。个 汤羹，我最中意攞个汤羹吸住我。个碟咧 睇唔到， 系啊，咪吸住佢。 同埋嗰阵我记得嘅就系话咧，所以叫打桩，你有冇听过啊？ 未听过。 装饭嘅时候我就话你打桩咁样嘅意思咧，就系咧好多时候咧你就你要整我，因为我嗰阵时候又要负责咧就 系 滗饭嘅，咁所以咧就好多时候咧饭咧就要好靓嘅，咁就要有个谷系啦，有个位咁样做个山谷咁样先要为之靓嘅，因为有住你要请人食饭啊嘛。好啦，咁跟住咧，如果有时候又急不到自己嗰啲嘅话咧，我就会咧就喺下边嗰度 你你中意食饭噶？ 我好中意食饭，我系饭桶嚟嘅，系无饭不欢嘅。 系 系啊，我系饭妇人嚟。 咁你咩人哋嗰啲饭，你转个豉油碟喺你碗底度？ 你有时咧会呃到咧过咗笼咧，跟住发觉死啦，我仲有两碗饭要装，但系我已经呃到咧冇晒饭咧，知唔知？因为要刮刮出嚟，要分翻佢，好大压力噶，我哋啲小太监 都系噶。试过有一次咧，我啲家姐都识穿咗我个诡计咯，个汤羹。有一次咧，又嗰啲下六咧。拿出嚟， 你有个汤羹， 四个羹啊，空住咗， 一人 吸一只，系啊，我妈问，摆咁多羹做乜嘢？ 摆四个羹同一碟啊？ 系啊，空住咗，空。You sheltered me from harm, kept me warm, kept me warm. You gave my me free, set me free. The finest years I ever knew, for all the years I had with you. You never said too much, but still you showed the way, and I knew from watching you. There's someone you know, you're loving them so, but taking them all for granted. You may lose them one day, someone takes them away, and they don't hear the words you long to say. Just to touch you once again. 网上情知，经典重现，难忘的爱情电影主题曲。1971年这套电影在英国推出了，震撼很多的地方、大家都觉得很浪漫的，关于两个小朋友代入爱河的电影叫做 Melody，收录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包括有这一首 Melody Fair 唱出的，当然是大家熟悉的 Bee Gees。中文译名两小无猜，如果你对小朋友大个之后会不会爱情而感到后悔，另一套电影1970年叫做 Love Story，美国的爱情电影里面一句金句就是，爱情永远不用说对不起。来自这套电影同名的歌曲 Love Story， 唱出的是 Matt Monroe。 Where do I begin to tell the story of how great a love can be? a sweet love story that is older than the sea, a simple truth about the love she brings to me. Where do I start? Like a summer rain that cools the pavement with a patent leather shine, she came into my life, made the living fine, and gave a meaning to this empty world of mine. She fills my heart. She fills my heart with very special things, with angel songs, with wild imaginings. She fills my soul with so much love that anywhere I go, I'm never lonely with her alone. Who could be lonely? I reach for her hand. 好多经典大片大家都好记得嘅 ,Tom Cruise 嘅壮志凌魂 Top Gun 呢拍咗第二集啦，延续咗36年前嘅故事，不过大家好失望。因为呢一集听唔到呢一首耳熟能详嘅 Take My Breath Away, 咁不如就大家今日重温一下来自呢个 Top Gun, The Link 嘅呢一首。爱情不一定有圆满的结局的。这套电影1973年 The Way We Were, 超郎君 Robert Redford 和 Barbara Streisand。两个相恋的恋人带到最后走上不同的路。大家还记得那一幕他们在街上说再见吗？无奈但是都要分开。相爱的人能够分开或者需要分开是令人心痛的，尤其是生离死别。人鬼情未了 Ghost, 1990年美国奇幻剧情电影，一个男人不幸死了之后继续试图跟他的太太接触。 Your touch alone, my 会唱紧呢一首歌，叫做《Unchained Melody》，Righteous Brothers 嘅作品。 In time goes by so slowly, and time can do so much for you, still more.Speed your love to me. 讲到生离死别呢一套电影，大家唔会陌生噶啦。来自呢一个 Titanic， 仲记得佢哋喺船上边嗰种嘅爱情嘅发展，同埋最后无奈地喺海面要分开嘛。Celine Dion 嘅呢一首《My Heart Will Go On》。歌手经典歌曲将在经典重演。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由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 小师妹今天不太精神啊，个样 子那你令到我精神一点啦， 那就得啦，好嘢好嘢， 你睇佢 系啊，好开心啊， 梗系啦，见到你几开心啦， 都话咯， 但系咧系时候要考试啦， 哎呀。 好扫兴啊！ 咁啊，记唔记得我哋上堂讲紧啲咩啊？ 图像 系啦 ，AI 图 像绘图。 咁、我哋讲咗啲应用嘅实例啦， 即系电影啦、电视啦， 可唔可以详细少少啊？ 用呢一个可能系修图啦，系咪 AI 修图啦咁样啦，有应用可以喺呢个电影啦、电视啦、动画啦， 动画可以点用啊？ 哇，个动画就紧要啦， 点用啊？ 嗰啲画啦，画嗰啲动画啦，跟住帮你修图咯，系啊。 譬如咧，仲可以喺遊戲咧，遊戲咧， 遊戲有啊， 點樣啊？ 遊戲咪就係 發展個遊戲，見到啲乜嘢？ 係啦，即係創作一個虛擬世界啦。 冇錯。 咁你覺得係好定唔好啊？ 好，梗係好啦。 豐富啲嘛，成件事 唔好。 点解我好似去咗一个平行时空？呢啲系咪 AI？ 我都唔知嘅。 系啊，其实就系，譬如好就系可以佢丰富你嘅游戏体验啦。咁唔好就可能佢会对唔同嘅职业会带少少嘅影响咁样啦。 我觉得唔惊嘅，系啊， 系啦。但系今日讲嘅咧就同你哋三位同学仔嘅职业有关啊，就系讲 声音， 系啦 AI 嘅语音。咁本身我讲 AI 语音，你哋会谂到啲咩啊？或者你哋有冇经历过啲咩嘢啊？ 但系 Siri 咯， 系啦，除咗 Siri 咯， 打电话银行问嘢啊，嗰啲 系啊，系啊，系咪嗰啲啊？ 系啦，都可以。 按几多字？好烦啊！ 我有个感觉咧， 好耐啊，会显得好耐。 以前呢啲咁嘅机械声咧，通常系比较呆板嘅，冇感情，同埋甚至最早嘅都系跳字噶嘛。你打嘅嗰啲系好唔得噶嘛。但系而家越嚟越好啦，即系真系好。咩事啊？你想点啊？即系好日常生活，好人性。你有冇呢个感觉？有噶，你试下问先。 你一定要咁噶，系咪？同埋你一定你自己 set 嘅， 你嗌佢， 有时你又喂，你如果讲少咗个喂咧，佢唔睬你噶。系啊，同埋佢一定会喂 Siri， 跟住佢就咁样。 系啊， 你有冇玩过啊？你玩开嘅系咩？系乜嘢啊？系咪 Alexa？ 系啊 ，Serious 系 Seriously， 有唔同牌子， 有唔系咯，唔同名嘅。 咁咧，其实咩系 AI 语音咧 ？AI 语音就系透过分析大量嘅数据，去学习同埋模仿人类嘅声音啦，从而产生。譬如之前唔知道你有冇听过一啲合成嘅歌曲啦， 有 或者系说话等等， 佢都系学紧一啲歌声嘅声音， 系啦。 咁其实咧，本身咧就系透过一啲文字转语音嘅技术，即系可能我哋本身俾咗个歌词佢，佢本身学习咗个声音啦，然后融合埋一齐咧，就变咗你哋听到嗰啲。 咁又複雜啲噶咯喎 ，AI 會唔會走音噶？ 應該你可以訓練得到嘅， 可以訓練佢走音嘅。 可以訓練佢模仿人類某啲特定嘅，我唔講走音，可能好聽啲。 我明啦，即係其實如果你要佢模仿一個走音嘅歌手，例如馬小強，咁咪佢咪會走音咯？係咪咁嘅意思啊？ 我未聽過馬小強唱歌。 即係我諗Michael 嘅意思嘅就係話，其實可能係模仿一個唔會走音嘅歌手嘅話，但係我要嗰個歌手變咗走音嘅話，咁得唔得咧？ 喺準備呢個課程嘅時候咧，我都有玩過類似嘅呢啲工具。咁佢其中一啲輸入咧，就係要入咗嗰首歌本身。 冇錯， 咁嗰首歌本身咧係有人唱， 冇錯。 咁嗰首歌如果本身有人唱係冇走音嘅話，咁佢只係轉咗個聲音， 我明啦。即係基本上佢係冇音樂嘅聲字，佢只係學咗嗰個人嗰個聲，係個音調， 係啦，冇錯，係啊。如果你講緊走音， 走音咪好開心咯，聽到。 哦，唔使驚嘅，走音變唔走音，都有嘢㗎，係啊，係啊，嗰啲叫 auto tune。因為我聽過有啲歌手講係 auto tune 到爛曬。就变咗第二只，第二把声。 边个？ 真系讲俾你听。 咁所以咧，就要记住我哋今堂学嘅第一个概念啦，就系文字转语音，就系 text to speech。你哋可以记低先啦。 OK， 咁我哋咧记低完咧，就可以玩少少小游戏咯。 哇！最中意就系咁啦。OK， text to speech。 下堂我会考你哋噶， okay, 记住， 知唔知啊？小强同学， 今日咪真系 T to S， 佢当今日冇上堂啊！你见我冇出声 ，T T S 系啊，你呢其实我都唔出声嘅， 佢当冇上堂， 系咯， 我有上啊， 咁点解你唔出声嘅？ 你话讲嗰啲走音唱歌， 咁你唱俾我听好唔好啊？ 系啊，证明你冇走音，证明冇走音。 你试下，你试下，你试下，生日歌啊，生日歌应该你唱， 太难听啦。 好，有佢。 我哋嚟啦。 好，咁咧，譬如本身咧，我就准备咗个文本啦，就系风骚快活人嘅简介啦，佢就会介绍主持人嘅名啦。 系， 咁而家我哋就即刻放落个 AI 度，我哋听下 AI 读出嚟把声咯。 系啦，咁我都讲解下会可以点样用呢啲软件先啦。咁、其实咧，佢好多呢啲软件有唔同嘅选择嘅。咁、我发觉而家啲软件咧，哇，都好犀利，咩语言都有啊，广东话又有啊，繁体中文应该系英文啊，广东话啊， 国语啊， 国语啊， 系啊， 日文啊，德文啊，我见到法文嗰啲都有， 即系可以见到我自己嘅样喺度讲德文都得噶咯。 嗱、有咩要分开每一个软件嗱？依家我哋玩嗰样嘢就系你输入个文字，然之后就。generate 一啲語音出嚟嘅啫，即係去生成一啲語音出嚟嘅啫。咁佢仲有啲條件嘅喎，例如我而家揀咗廣東話呢個為例咧，佢呢個軟件咧就淨係俾四個人我選擇嘅啫。我播少少聲俾大家聽下。我哋平時會點樣用呢啲軟件咧？香港三面環海，東面同南面係南中。系啦，咁 好，我哋要將個麥要擺近少少，係啦，我哋先可以聽到。 香港三面環海，東面同南面係南中國海。西面是珠江口同， 咦呢把声几好听喎、 啊，系啊系啦，呢、啊這个咧佢叫做阿文啊咁样啦， 叫阿文 嘅声咁样，咁佢有几 有名噶， 系啦，咁佢就一啲叫做已经生成咗嘅一啲 AI 嘅 model，、 即系既定咗噶啦， 既定咗噶啦，咁啊当然佢可能背后就要。即係訓練咗啲模型啦，即係收集到啲數據啦，咁就有四個人咁樣俾你選擇，咁你就可以揀咗啲。 可唔可以揀男人啊？ 有邊四？ 有冇男人啊？ 而家你淨係中意男人嘅， 因為我想聽啊，或者你叫做阿文啊嘛。 聽有冇另外啲男？係啊，頭先個女聲， 男仔聲有冇？ 東面同南面係南中國海，西面係珠江口同伶仃洋，東北面係大鵬灣，北面同中國大陸隔住條深圳河。 呢、這個我得，呢、 這 個我得， 好新聞報告聲， 呢把聲好 好新聞報告嗰啲喎， 同埋字正腔圓啊， 係啊。 咁我哋揀完之後點樣用咧？就係將頭先 Ivy 小仙妹咁講嗰個文字咧，寫落去啦。就係例如啊，風騷快活人簡介，啲主持人都咁樣。咁我試下真係生成個語音咯喎。 好 啊，咁啊視乎個上網速度啦，咁梗係要少少時間啦。 冇問題啊。嗱，而家要生成嘅咧就係話主持人啦，我哋四個人嘅名啦，一個消閒式嘅集。节目啦，内容包罗万有啦，系嘛？由每日嘅报上面嘅即系呢一扎嘢， 系咪呢啲 介绍啦？系咪呢个简介？ 同埋系拣咗你头先中意个男仔先， 正啦，正啦，咁有灵犀， 话都冇咁快， 得啦， 嚟 啦， 好啦，听下啦， 好。 风骚快活人简介，主持人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一个消闲式的杂志节目。内容包罗万有，由每日报上热门新闻到经典金曲，世界各地古怪趣闻，到游戏都一应俱全。 嗯，系好喎、啊。我想问咧，睇睇呢度嗱，佢而家呢个书面语啦。如果我哋用一啲好广东话式写嗰啲，佢都照 read 到啊。 就不如试下咯。 我哋嘅唔知咩，即系嗰啲咁咧。 的魔鸟诶， 做啲广东话啦。 你讲一句俾我听，我打即刻打落去睇下个新城系点样。 系 我哋嘅节目叫做《风骚快活人》。我哋嘅节目叫做《风骚快活人》。咁一句， 真系考起我呢个打字嘅速 度，睇到啊！你打中文， 大家望住佢， 系啊，好大压力。 哎，好彩训练有数啊，几十年功力啊，冇问题啊，一生成紧噶啦。 好啦，咁我哋一阵间又睇下究竟佢出嚟嘅时候会系点样咯。 咁我就今次打书面语，我哋个地字，我真系打地下个地。 好，准备好啦，好嚟啦。 我哋嘅节目叫做《风骚快活人》 yeah。不过因为广东话好多好撩甩，有时都话点写啊，有冇呢个字啊？嗬， 系啊，即系好似你要我打个地字啊，你广东话标 准。但我觉得感觉上，我会觉得咧，就系书面语好似读得好似好啲，顺啲嘅，系咪啊？ 可能我觉得就要试多几句先知、我唔敢咁答你啊，因为好睇佢嗰个 model。是怎样训练出来的、 我想问一下你刚才的男士声你又可不可以将它教、老人声即是走这个男人的声再变、老人 同一把声、但是他十年之后的声 音、你讲得很好所以呢这些软件呢、就真的有它的限制、就没有那么多这些选择暂时没 有、它没有不同的声音可以选择 比如 说 例如以这个软件为例就四把声 四把声 应该我们再玩多几个不同的软件你会看到那些功能上会有些不同的变化应该再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再深入一点讲暂时我们去到这个 度先？咁我哋一个简单嘅 test to speech 啦，咁我交翻俾 Ivy 咧。 好，喺讲下一个 topic 之前咧。同大家講啲小技巧，你哋諗下喎，你哋頭先譬如我哋呢個節目叫做風騷快活人啦，咁一句，咁平時我哋寫嘅時候，就會寫個句號喺後面啦， 冇錯。 咁我哋需唔需要同個 AI 講逗號句號擺邊度咧？你覺得 要？ 要點解？ 因为其实我试过噶，佢写嘢嘅话咧，佢都系要噶，即系譬如可能我用语音跟住佢变成文字咧，你系要讲噶。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就会 讲 个一串咁样系啦，句号 系 啦，就系、是、话今日我觉得好开心，逗号。今日因为我可以见到小师妹，句号咁咯，佢先至会打出嚟噶。 Leo 笑一笑，好似有嘢想分享。 太好啦！你呢个做法实在太好，因为我平时睇我屋企人咧嗰啲 message 语音输入 一撇嘅， 哇，三十几个字中文字一句， 啊，你老婆 啊，定系啊投诉啊而家， 啊，究竟讲紧啲咩咧？咁 啊，OK， 明噶，系啊， 好想喺呢个机会同大家讲， 系需要。 你俾佢个电话我打俾佢，咁都唔知有冇搞错。 语音输入，语音输入系好嘅技术，大家使用上咧真系不妨你读。埋出嚟逗我 噶，系啊，要噶。 我试过喺街度真系听到有人喺地铁咁样读噶，啊，诶 ，OK 啊，好啊，十分。 因为系要咁样啊，我冇试过，我冇读啦。咁啊，仲佢系真系佢会成 lock 咁样， 同埋佢未必知你讲乜。 佢完全唔知，因为可能系个 message 就系可能 Leo 帮我去超级市场嗰度买粟米鸡翼。你如果唔系粟米豆 粟米 鸡 翼，一句 粟米鸡翼变咗。 因为我就心谂边度粟米鸡翼买咧？ 好麻烦， 系啊！ 但系咪未来都会系咁啊？即系 AI 唔能够分辨句与句之间嗰个停顿噶。 咁又要真系睇下佢可唔可以聪明到你停嘅时候，佢就自己加逗号。 系啊， 系啊。其实呢啲我而家都喺度睇啊，即系最近喺度准备嘅时候咧，都发现其实广东话嗰个支援咧都未系咁多啊。 嗯， 啊，一阵又系下一半节嘅时候咧，我哋会讲一个叫自定神經語音，即係 神經語音，神經語音， 傻噶咯喎，咁真 係。我一睇到你嚟， 我係 我 一知道你有反應噶啦。 自定神經語音，但係佢呢個咩意思啊？神經語音 其實同神經網絡有關，係個技術名嚟嘅。 哦， 你講清楚， 咁就明啦。 都要話俾你聽，即係個學術個名係咁，都係咁叫。 好啦，咁我哋依家答半之後，我哋就神經語音啦。 你真係神經。 如果生活变得匆忙，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人依然无数次把球鞋擦亮，像鸟儿起飞，一见面熄他的翅膀，我想拥有一定背着看不见的重量，从没有轻松的梦想，也没有不曾困惑的方向，坚持走吗，未知的隧道那么长，你回答一次就亮一点光。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乘风破浪。哦哦我曾在峡谷之中见你身披阳光，所谓英雄有着平凡中不凡的模样，谁没被许过狠才，谁就不会成长，我们能赢，不管前路还有多少硬仗，从没有白费的泪光，它见证着你向上的渴望，倔强的伤，那也是年轻的奖章，去再战再败再战又怎样，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乘风破浪，哦哦哦，带你去乘风破浪。 见过你最勇敢的模样，跌倒过的地方，如何对自己喊话，再坚持一下，朝明天出发，愿终点那个你为此刻爱痛手掌。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搏一颗热泪盈眶，全世界安静，把追光点亮，你高举着徽章，宣告着未来登场。 令人难忘的经典金曲。 人生总有欢喜。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10月13日晚上7:30，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 Albert Au 欧瑞强会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齐以经典靓歌回顾公共广播历史。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洁超新星2023。 该 Eureka 在上年才来到香港发展，语言不通，无阻他在职场成长，他还做了尼泊尔真善大使。 My mentor pushed me, he was like introducing your culture into the workplace would be really good, so I got the opportunity to celebrate my festival in a Chinese workplace。 今个星期五下午3:00-5:00，三五成群一同见证 Eureka 展翅之路。 天苍苍，野茫茫，古丝绸之路多年嚟究竟埋藏住几多 好味道？电视纪录片《丝路味道》带你踏足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的中亚地区，沿途品尝地道特色美食，同时认识滋味背后种种故事。星期四晚10:30，港台电视31。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少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好啦，11:29，快到呢个11:30，听新闻报告啦，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后翻嚟我哋 AI BB 班，唔好行开，一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一带一路倡议的和平和繁荣互为因果，和平是繁荣的先决条件，繁荣就有利于推动和维持和平。法律的其中一个基本功用就是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林定国在香港律师会有关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强调，本港有具备专业国际法律知识，亦都熟知內地法制和商業文化的法律專業人才。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先行先試計劃最近獲延長3年，很多香港的法律執業者取得在大灣區民商事法律事務的執業資格。他又說特區會不遺餘力繼續推動他國際法律爭議調解中心的地位。新一份施政报告今个月25日发表，民建联副主席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话，希望适度调整楼市辣椒。他认为现时香港同环球经济同10多年前制定辣椒的时候已经大不相同，建议将市民买第二个物业要俾15%的重价印花税调整到6%。 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外来的合资格专才如果在本港居住和买楼，建议用先免后征的方式，不用即时缴交 15% 的买家印花税。如果在7年期间离开香港，就要征收税款的差额。澳洲会计师工会2023年大中华区分会理事暨税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辉在同一个节目说，不建议现阶段大幅减低辣椒，认为近期楼市偏弱，但是本港楼价在全球仍然是最高，亦都要考虑公共财政和库房收入，需要保持印花税收入。港铁表示，高铁香港段今日开通湛江西新线，增设江门、开平南、阳江、茂名和湛江西五个新站点，连接江门、开平一带的著名侨乡和多个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网络覆盖拓展到粤西地区。今朝大约120个市民参加首发团，率先乘搭第一班湛江西线列车到江门旅游，车站加派职员协助乘客，整体运作畅顺。港铁话，新增的湛江西线每日提供北行和南行各一班列车，而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和广州东站以及福田站的列车服务亦都同日起加强。因应服务提升，高铁网络可以一程直达全国73个站点，包括大湾区七大城市。列车班次由每日182班增加到188班，进一步推动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20点，升255点，总成交金额43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24点，升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1.4升3.2，美团117.3升5蚊，盈富基金18.58升2.6，比亚迪股份243蚊升6.4，阿里巴巴84.6升2.2，友邦保险69.15升1.85，药明生物47.35升2.6，南方恒生科技3.86升8.2，港交所293.4升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7，日元148.8，瑞士法郎0.905，加元1.359，人民币7.294，英镑对美元1.23，欧元对美元1.061，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日经平均指数报31,936点，升189点，港金报17,35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38美元，卖出1,860.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依家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新界区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九龙近住黎围嘅一带比较多车。 另外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龍門路回旋處比較車多，依家排到屯門騎術學校。咁另外提提大家，尖沙咀嘉蘭圍有水管急收，現時全線封閉，大家經過請小心啦。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青山公路華園村去九龍、葵涌道馬嘉烈橋底去九龍，仲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原委大院 上游在南苑的跨界河流污染问题严重，林志伟一边调整艾先知在市里面要的东西，针对南苑污染问题的发言稿的同时，亦都留意着陆泉乡提交的养猪污染整改方案，艾先知又满不满意呢？ 国剧830原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劳工处就快举办北区招聘及培训博览， 是啊，10月13日在粉岭和兴体育馆举行啊嘛，大约有50个机构参加，提供大量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至1:00，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继续上堂， 喂， 系啊，欢迎欢迎啊 ，Leo 同埋小姐妹，喂，有人赞你啊，马小强话你嗰条片好诡异啊， 系啦，我哋而家就要讨论下啦， 花语嗰条，花语嗰条，佢话你个样同真人一样咁诡异。 我系 喂，但我想问，其实咧系因为 AI 生成咗，定系关唔关？其实系咪唔关嘅？ 本身诡异啊！你 系啦，嗱，先讲解下个软件点用先吓，先讲嗱，其实嗰个软件咧就都几新嘅呢个软件吓，咁佢可以做到啲咩咧？就系你普通放一张相上去吓，咁啊，我上网搵咗马小强两张相啦， 呢张相好红噶， 系一张相咧就背景白底啲嘅，一张相又有啲草喺后面。 系， 咁啊讲相同嘅嘢咧，简单自我介绍讲一句啦。咁大家喺 Facebook 会揾到嗰段片噶啦。咁就发现咧，咦，出到嚟个效果咧，就可能系咪头先你讲诡异？ 嗱，唔系我讲噶，嗱，咩佢嬲，有听众讲嘅就唔系关我事。 听众讲诡异嗰段片， 唔系我讲， 唔 系我讲， 诡异系咪下边嗰个？ 我谂系 花园嗰个，花园嗰个， 花园嗰张系啊。 系啦，点解咧？咁啊，等大家估下。 唔系，其实头先你自己都有一啲 comment 俾呢条片嘅，你自己讲。 下面那个即是不是戴黑框眼镜的那 个 好像我千古的时候一样我见到呢是不是面肿肿口肿肿我见到 他是不是拍的角度呢 你不要介意 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是自你中了风 中了风是这样就不错 关唔关个影相嗰个角度咧？ 我谂嗱，我哋讲得清楚啲啦，即系嗰个诡异个位咧，其实应该就系嗰个边位系嘛，块面嗰边位系可能即系阔咗啊，或者披咗啊， 肿晒咯， 唔系好连贯啊， 系啊， 好似 面包。 嗱，如果大家都系讲呢个位咧， 西瓜落去啊， 系冇冇放，我真系净系放你张相上去。 佢乜都冇做过。 嗱，另外唔系翻嗰张咧，大家就唔觉得有咩 distortion 嘅，即系冇咩变形嘅。咁关唔关呢一张相事咧？ 那个背景好大关系。 点解啊？ 那个背景，因为始终咧呢一啲同啲新城技术嘅相关嘅呢啲技术咧，其实如果你嗰个背景太复杂咧，佢就 会影响佢噶， 难啲去计数，计得一个嗰个完整嗰个面咧，可以保持。 因为另外有一张咧就系 studio 嗰啲好 plain 嘅白色嘅底嚟嘅， 嗰啲通常咧就容易啲做到嗰个效果。 嗰张好多系 B B 嗰张都好靓啊 ，B B 嗰张都系 plain 嘅后边都系。 其實個道理同拍電影差唔多咯，應該大家拍電影咧，有時咪見到嗰啲 有藍板啊嘛， 係啊， 綠色或者藍色 嗰啲，其實個道理都差唔多啦。你再 key 嘢上去都會容易啲咯。其實 AI 都係咁樣嘅道理咁樣 key 上去， 即係唔關佢事嘅， 唔關佢事嘅，亦都唔關我事嘅，係啊， 社會嘅錯，社會嘅錯， 個技術就係咁樣啦， 免責 聲明 係啊。咁之後 B B 嗰張相咧就係我哋啱啱頭先玩啊，即係 好正啊呢個， 係啦，即係你講嗰個。个白啲皮肤嗰个 B B 啦，咁我哋其实输入咗， 佢都讲紧嘢。 大家好，我是马小强个女，爸爸冇钱食饭啦。 系啦，呢个就啱啱阿 Jan 出嚟嘅。 系啦，我哋 B B 做咗啲咩？ 恭喜你啊！ 喂，如果你生个咁白白胖胖，佢真系恭喜你啊！系啊，好得意啊！你生到呢个咁得意就， 其实咧。 我得罪咗你哋啲咩咧？ 唔係， 情何以堪啊！咁講，想唔想咁講？情何？ 嘢都係馬小強。 咁又講解下啦。 我唔好，係啊。其實本來咧就喺呢度就話咧，整呢個公仔，唔係整呢一個 B B 咧，就同佢講嘅就我係馬小強嘅啫。我唔好講埋佢係個女。 咁啊，加埋佢個女啦。 你自己又話佢阿爸冇錢食飯。 個 story 圓滿啲啊嘛。 因為小強加入去嘅。 係啦，冇錯。 嗱，咁啊，最重要就係張相特別嘅地方係啲咩？其实都是 AI 生成的，上一集 呢个 BB 都是， 个 BB 都是， 有冇呢个 BB 嘅？ 应该是冇呢个 BB。 我想问，之前咧 N 年前咧，咪好兴去嗰啲相机铺嘅，譬如话我啦，加女朋友个样啦，生成一张 BB 相，其实咪都类似， 系有啲咁嘅嘢， 有 喺嗰啲机入1蚊，咁佢就会将啲相生成出嚟。 哦 ，OK， 就话将来你哋个 BB 个，如果你两个结咗婚嘅话，生个 BB 个就差唔多系咁嘅样咯。将你哋嗰啲 应该系将嗰啲眼啊、眼耳口鼻嗰啲特征，即系可能叫做平均数咁样咧。 系啦， 仲有啲叫 aging 嘅，即系将你而家嘅样变成30年后嗰啲都有 嘅，都系一啲 AI 技术去生成出嚟嘅，冇错，系啦咁样咯。咁呢个佢当然啦，系个技术嘅配合做到咁嘅效果。即系今日大家睇嗰段片就系，你又用咗我哋上堂讲嘅 AI 绘图啦，生成一个 BB 啦，然之后仲个绘图系可以喐嘅，佢会配合你讲嘢咁样尽量啦个口型去配合翻。咁然之后再加今日 text to speech 啊嘛，即系一个转语音系啦，咁啊令到你想输入嘅一啲中文字咧都可以。变成配咗落去广东话。 其实我嗰阵试下玩一个游戏咧，用 AI 咧咁样，我发觉其实 AI 我唔知道我嘅 order 做得唔好定系佢好蠢啦。咁我似佢画画嘅，我话一个 a man with two heads 咁样，一个人有两个头咁样，我睇佢点画啦。佢就画咗两个人坐喺度食嘢，即系我一个人有两个头喺度食紧嘢，咁佢就画咗两个人啦。我就话唔系，系一个人一个身体两个头，但结果咧佢画咗咩咧？都是两个人坐在度，不过两幅图画咯。咁我觉得最后都是做不到的。其实是不是有些 AI 的软件佢 哋就是那个本身里面那个 软件 系啦，嗰啲数据是冇你呢样嘢， 冇见过双头人， 冇见过呢样嘢，亦都冇可能一啲 tag 啊，我哋叫做嗰啲标签咧，标示过有啲咁嘅图出嚟，佢就唔明白你想讲嘅嘢。 佢唔知道咩叫一个身体两个头。 系啦，咁所以佢。最容易理解到就係兩個頭咯，咁咪俾翻 兩個人坐喺度咯， 俾你咯嚇。我估佢就會用咁樣嘅方法去處理咯。 好 啦，咁我哋就可以討論下頭先大家都睇咗三段片啦。咁你覺得有冇啲咩穿崩位啊？除咗佢塊面有喐動嗰個輪廓，好 唔自然咯， 好唔自然啦。仲有咧， 好似個把聲同埋個口型嘅有時唔係好聲啊，我覺得 唔係好一致， 係啦，唔係好一致嘅，係啊。 咁咧，如果系你啦，收到呢段片，我当第一段最正常嗰段，你会唔会觉得系 AI 生成啊？定系你觉得真系会？ 唔会，因为我知道佢把声， 同埋系啦，呢把声太靓啊！ 系啦，如果你哇，你系咁嘅样，将来嘅技术连把声都似埋嘅时候，其实系咪好容易会以假乱真？ 会啊！如果佢即系不话我冇钱啊，可唔可以借钱俾我？佢个样又佢把声嘅话， 咁你 会 借俾佢？ 我会啊，系啊，我借100蚊俾佢咯。 而家问你咧， 我会啊，会啊， 100蚊嘅朋友， 我借100蚊俾你啫嘛，我会，系啊， 好嗱咁啊。其实 Ivy 咧就帮我引入啦，去讲下一个技术就系啱啱头先喺休息之前讲啊，自定神经语言啊， 我就系呢个啦， 系啦，我都知道你哋咧就即刻咧好紧张啦，听到个神经呢个字，其实咧就个学术名嚟嘅，咁啊佢嗰个学术名咧即系呢一个技术叫神经网络，咁啊佢用呢个神经网络嘅技术咧，其实神经网络就好似你当人嘅大脑咁谂就得噶啦，唔使谂得咁复杂嘅，佢模拟好似人嘅大脑咁样嘅模式， 英文系咩？ Neural network， 系啊系 ，neural network， 你识咩？ 哦， 其实知道下都好噶，因为如果唔系将来咧，你都觉得好奇怪嘅，你净系睇啲中文字 神经网络 系啦，咁啊，佢用啲咁样嘅方法咧，就可以生成到一啲语音，而呢一个使用嘅方法咧，就系你可以生成到，例如我今日将会示范咧，就系我其实喺嚟之前咧預錄咗20句英文，嗰啲英文字咧係嗰個系統要我講嘅，例如our difference what make us beautiful and unique 咁樣， 用呢個把聲，係 啦，用我把聲讀咗，咁之後嗰個系統咧就會你讀得好唔好？好嘅佢就記低佢，唔好嘅你就再讀。 但 係 佢好與唔好係點樣 define 啊？佢用佢自己嘅判斷啦，佢會覺得你個發音唔夠 清楚，佢叫好 係啦，即係同佢可能原本有好多數據比較過你呢個發音係唔準嘅咁樣。咁佢學完之後咧，佢就要訓練個模型嘅。咁我試過用一個最簡單，用我把聲係啦。咁其實用最簡單嗰個模式去用咧，都訓練咗要48分鐘。 哇！ 係啊，而且咧係。雲端喎，唔係用我部電腦喎，係用一啲通常就係啲 GPU， 即係嗰啲圖像分析嗰啲嗰啲配置啦。係 咪算耐啊？ 算又唔可以話好耐嘅，即係以 AI model 嚟講即係都要啲時間，即係唔係好似我哋頭先咁樣咧，即係打幾個字10秒20秒就可以即刻做到，唔係嗰啲嚟嘅，係真係要訓練個模型。如果你真係要入300或者2000個樣本嗰啲咧，起碼要20個鐘以上嘅，係啦。咁做完呢樣嘢係做啲咩咧？就係我就可以輸入任何一啲英文字，因為而家呢個技術咧，淨係英文啊或者普通話得嘅啫，我就未揾到廣東話嘅。咁佢就可以用我把聲啦， 去講出嚟， 去講出嚟咯。 任何一個英文字都得。 系啦，任何嘅英文都可以模擬到出嚟。嗱，咁我 只要你 text 即系咪你系咪你打啲字， 又 系 好似 text to speech 咁样，我打啲字落去就做得。嗱，我播两段音乐音讯俾你听下。 好， 其中一段系 AI 将出嚟嘅，我读紧相同嘅嘢，大家睇下大家分唔分到啊？呢个第一段啦。 好，而家听听先。 AI baby is the best。 呢个第二段 ，AI baby is the best。 第二段， 第二段清醒啲，清晰啲，清晰啲， 因为有语气嘅， 系嘛， 系啊，啱唔啱啊？ 系啦，冇错啦。 哇，好明显啦， 好明显。第一段真 系真人嚟啊，系啊，即系我嚟嘅。 系啊，第二段先系真人咯。 但系都问下你哋觉得啦，你自己觉得第一句，你第一段听落似唔似我？ 唔似啊，我其实听唔到佢讲咩，好唔清醒，好唔清醒， 好渣嘅。 嗱咁啊，當然啦，我又唔可以話個技術渣嘅。嗱，有幾個原因可能冇咁似嘅。第一，我對住佢嗰啲發音訓練模型咧，我又冇跟到好足嘅。其實如果咧我花多啲時間，係啦，慢慢試讀得音又準啲咧，我相信又會準啲。第二就係頭先我講，我揀咗一個最快速嗰個方法去做，係用48分鐘就訓練完啊嘛。如果你用翻300至2000個咧，你訓練翻超過一日，我相信嗰個音咧都會準好多嘅。系啦，咁呢个就系我今日想希望 show 俾大家睇嘅，就系一个叫做自定神经语音。原来我哋呢啲声或者大家你哋几位嘅声咧，只要你经过我头先讲个步骤咧，就可以帮你生成你想讲嘅任何。 可唔可以生成一啲咧新嘅声啊？譬如我将马小强把声同我把声沟埋边样，另外一把声得唔得？ 我唔想， 好特别呢个。 因为点解我第一谂起咁咧？因为话以前咧拍呢个Jurassic Park 咧，个恐龙嘅声系好似用老虎同埋狗定唔知咩捞 埋嘅，所以佢系唔似任何一种动物，但系你听落又会有一种猛兽嘅感觉，佢用几种唔同嘅猛兽嘅声音混埋一条声 ，mix 埋成为呢一个 dinosaur， 因为冇人听过 dinosaur 咩声咁啊，所以而家你听嗰啲佢系混成嘅。 哦，呢、這个几特别啊！我唔知话得唔得啊，不过你可以试下一人录一句嘅、啊，即系喺训练模型之前，你咪头先话要采集个样。 但你而家唔系 create 一种嘅，就系大家听唔明嘅语音啊嘛、嗯。其实你 系 听得明 嘅。佢 系 想模拟我， 系咯，模拟你把声啊嘛，系咯， 呢、 這 个技术嘅目标。 个目标好似有啲出入咯， 系啦，冇错啦。 OK， 咁啊，哇，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得意喎。如果你再发展落去嘅话，系咪真系其实有机会？ 系啊， 你净系即系我可以唔需要翻嚟电台做节目啦。 系啊，呢个就系 我 哋第 一 日见面 嘅 时候。 系啦， 我好想带出嘅一样嘢就系、是、啊，其实而家 AI 个发展已经系可以去到咁。咁、当然你可以质疑嘅啊，广东话好似都仲未得，未揾到一啲模型可以做到。咁、但系起码。隔離區域的英文頻道或者普通話頻道，咦，其實真的有這些工具可以做到了、還有我也想說的，其實不是只是我們、即是剛才我找這些工具去做呢、其實我都經過很多、這間公司的 approval、真的他要審批過我是怎樣用、還有他也有一些流程的，在最後呢生成一些、語音的時候呢，他要我錄回一段呢、我清楚表示呢、這一間公司呢是將會用我這個聲音去生成某一些、其他 AI 類似的聲音，是有些聲明要做，而且、這些公司呢雲端公司呢它不是立亂俾人去用呢啲技術，係啦，即係嗰個責任有個 AI 嘅責任喺度，佢哋都有去做到。咁、當然我又係要戴頭盔講句啦、我用呢間公司嘅嘢係咁樣，你話會唔會喺出邊揾到其他嘅技術？人哋唔係咁樣做咧，咁我唔知啦。咁、就要去揾下先知。咁但係大家要小心咯、即係我最想就係希望大家知道，其實有呢啲有啲咁嘅技術喺度啦，起碼喺我哋呢個節目都好容易去試到出嚟先。 明白。 但我想問呢條嗱，呢、這個都係錄咗先，然后即系播翻啦，即系用你把声啦。但系如果啲片图系直情系即系电话 即时 现场即时嗰啲，就另外一种方法。 啊，不如就试下即时啦。嗱，你俾一句英文我即刻播俾你睇，睇下有几快啦，好嘛 ？Happy birthday 啊！ 好啊 ，Happy birthday 啦！咁啊，我打字啦，打完啦，咁啊，麻烦 Ivy 第一题， 听下先，得唔得？生 日 birthday。 OK， 其实都有少少似佢 喎，系你得一次，三秒到啦。 OK， 即系个编导就喺度打字、打字、打字咁， 某程度上系可以做到。 哦，明白。 编导嘅手法都系层出不穷嘅，佢可以用嘅就系唔系唔似你把声嘅声嚟呃到你嘅话，咁你自己都要小心啦。 喂，你真系必要时可以同步喎、譬如话我同阿梁继章倾偈，佢 打字打字， 系啊，喂，我问佢借钱。 系啊， 一路 不停打字咯，咁就不即系如果似嘅话， 同埋有时骗徒可能唔知咧，同你讲嘢可能都系经过啲 WhatsApp 啊嗰啲录音沟通嘅，咁、未必需要即时好似打咁样， 系嘅，系 嘛，即系如果你觉得十秒内佢复到你，哇，都好快啦，你又 跟住有个咁讲法嘅话咧，其实我哋系咪都要小心啲嘅？就系譬如可能我哋啲 voice message 啊，因为人哋如果我成日不停咁样，你会录低我嗰啲我把声嘅。我可唔可以用 呢、這個？呢、這個 係啊！ 嗱，呢、這個真係要小心， 係噶， 呢個真係要小心。嗱，幾樣嘢嘅，你話佢可唔可以直接用你啲 voice message 就 學咗 訓練到模型咧？有啲嘢佢要做嘅，就係、例如頭先我講嗰啲英文咧，係、要指定嘅英文咁樣去錄嘅。咁、佢可能要有啲手段去做啊，唔詳細講啦嚇。咁總之唔係咁容易嘅，咁但係都要小心咯。尤其你哋幾位啊，真係要小心啊！ 經常端端唔知有一個 voice mail， 一個因為無端端唔知點解嘅話，可能有一個就唔係我做嘅一個節目咁，原來佢就因為用呢個方法，你都幾 咁就詭異啦！呢、這個就真係詭異。 因為我曾經話，我唔知呢件事係咪真啦。佢話就算係咧，我哋嗰啲相咧，你都要小心啲咯嚇。即係而家嘅 AI 又或者係即係咁發達啦。其實好多時候嘅話，連我哋嘅圖像啊，即係我哋嘅 profile pic 咧，都最好唔好用你自己個樣啊。即係有人曾經有咁樣講過。 如果你擔心嘅就真係唔好用， 係啊， 擔心就真係唔好用， 因為嗰個都係你嘅樣嚟、 不過我再補充多一點咧，有啲呢啲雲端公司咧都仲有一個技術嘅，就係、你訓練嗰個模型咧係唔可以訓練一啲名人嘅聲音啊或者圖嗰啲咁樣嘅，係啦，咁都有個叫做有個對佢哋嚟講呢啲藝人咧有個保障 嘅，咁、就好啦。好喂，好啦，今日非常之好啊，好多嘢，多謝曬呢個， 恭喜你啊，有個咁靚嘅女。但快啲俾飯佢食啦！

来了， 嚟啦嚟啦嚟啦，上堂啦上堂啦， 赖志家好， 赖志家好啊，赖师好啊， 钟燕儿有冇？ 我谂紧上个礼 拜，钟燕儿， 我 真 系多谢多谢，我谂紧我上个礼拜叫咩名啊？ 咩喊咗孟强我？ 唔系噶， 唔知咩日日咁样噶， 系系系，又唔知定系 咁样噶，记得啊，唔知日日噶， 啊 日日 啊， 系 啊日日， 因为 日 日 日日系啊系啊， 新城嚟噶， 新名啊。 系啦，就系 劲啊呢个， 或者咧后巩献儿 啊， 嗱光头有 B B 后爹，系 B B 妹系咪啊 ？B B 妹， 可爱， 如果就省就妹住， 妹住，可能仲有几个噶未揾到， 挨到跌灯而捧尿啊！ 后生系咁噶啦， 呢啲衰嘢。好啦，咁其实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嘅，最近咧大家都要好留意嘅，就系咧冇谂过吓。已经去到十月啦，但系都仍然会 打 风 嘅。風 以前系五块银龙嘅， 系 咩 啊？系 啊， 通常八 月啊、 九 月啊， 都 少 啦， 系都问噶啦。但系而家到十月咧，都会有呢个风球 啊，地球有变啊， 后奇街啊，哦， 奇街， 奇怪奇怪就系奇街，系啦。咁跟住咧，我哋今日要讲嘅呢一样嘢嘅话咧，就即系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做紧节目啊，我都会听到咧，就阿小张张最中意嘅系乜嘢啊？暴天气，有冇留意？ 有有有有，系啊系啊， 仲要系有音乐就录。 诶，你试下，你试下。 本个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咁大致 用客家，用客家， 唔识 用客家讲一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 今晚部分时间多云， 啱唔啱啊，老师？ 又唔啱， 完全唔啱啊！ 今晚部分时间多云， 多云 系啦，我记得教过嘅， 系啦，系多云嘅，冇错啦。其实今日咧，我哋都系同呢一个天气嘅预测讲咧系有关嘅，就系我哋嘅无论任何天气啦，无论任何天气，其实你哋会唔会有啲特别嘅天气，你哋系会中意噶？例如咧，我咧系好中意诶落雨瞓觉嘅，即系 落 雨夜晚黑黐。 唔系晏昼，晏昼先瞓一觉， 系啦，夜晚再瞓多觉， 冇错。仲有咧，晏昼咧就唔开灯，我已经系好暗啊， 好浪漫， 同埋冚住张被仔啊，又唔使开风扇，唔使开冷气， 系啊，滴杯老人茶， 冇滴杯酒好。 我中意喺好冻嘅天气做啲好热嘅嘢， 系， 得啦， 烧嘢食， 我唔想知。 吓死我！ 讲紧我提打跳，我头 烧嘢食啫嘛， 唔系未讲烧嘢食之前。 你话你喺好冻嘅时候做啲 好 热 嘅 嘢， 咁咪烧嘢食咪好热？ 我知 你未讲嘛，仲要 但你嘅人设 系啊， 我哋会估另外啲嘢， 同埋有啲有啲火啊， 唔觉得你 有啲柴啊， 我都静咗一静， 咪系咯？哇，点解啊？几廿岁唔好谂边 打边炉啊，烧嘢食你唔可以。唔可以谂嗰啲嘅， 而家明白系我哋误会咗你， 对住对住，我原来一直误会你， 我仲以为你会好明白我，真系 冇啦，过咗啦嗰啲日子，我修心养性啦而家。 无论任何天气咧，当然头先有讲到嘅就系话有四季啦，系嘛？但系其实咧，净系每一日嘅我哋都要留意住嘅就系今日系好天啦，落雨啦，打风啦，又或者个湿度啦、温度啦都重要嘅。 喂，今日呢两日好舒服。 头先你话。 超舒服， 老师你话你最中意系乜嘢啊？但你最唔中意系乜嘢咧？嗱，我最唔中意咧嗰啲回南天咧， 系 好潮湿， 我谂全世界都唔中意啦， 湿湿立立，尤其是我哋系啊香港，冇错，个人硬系觉得好似你瞓极都唔够嘅，好攰嘅， 又瞓 啲墙又有水啊，地下又黐立立啊嗰啲， 喂，啲墙嗰啲 出汗咯会， 系 啊， 即系嗰啲粉跌晒落嚟， 你都小心啲，你啲 粉跌晒落嚟，咩粉啊？你嗰啲系咩粉啊？ 你话我乜都得，你唔可以话我啲粉， 粉 我有好多铁粉， 我啲马粉跌晒。 你叫咩名话？你嗰啲名，你叫咩打？ 马 蹄粉， 马 蹄露， 唔系 你叫做咩啊？ 闺蜜， 自己都唔记得啦。 系啊，有闺蜜，好多闺蜜。 好似你未谂到喎。 唔系啊， 我有噶上次。 系啊，章鱼啊嘛，佢话章鱼。 章鱼， 章鱼，黐立立噶，一劈一劈。 系啊，黐住你。 系啊，喂，呢啲好啊，你想唔想嚟黐住你啊？ 系啊，黐住。 你我就唔想。 你放心， 一秒章鱼， 黐一秒。 你系章鱼，你系 闺蜜。 我系沙拉酱， 系啊， 几好啊，正啊。 咁啊，杨洋咧？ 洋洋啊，洋洋得意，洋洋，我谂到个谂， 洋洋得意啊！你话 唔系嘅，谂到我都谂到，不过就唔敢咩。 我哋问咗佢先，下个礼拜一叫佢自己公布。好啦，咁今日我哋讲紧无论任何天气嘅话咧，就讲紧嘅就系好天啦、阴天啦、雨天啦、行雷啦、闪电啦。如果你问我最唔中意嘅系行雷闪电咯， 我哋惊 啊嘛，系啊。 仲有一种天气你有冇遇过啊？其实系雾啊，雾呢一样嘢咧系好浪漫嘅。我好多年前试过有一次真系上嗰啲山顶嗰啲地方，真系咧好靓，好靓。但我会觉得好靓咯， 即 系你会觉得靓。系你肯定系同女仔去啦。如果唔系，你点会觉得咩啊？点 解你下下都要谂人哋系咁样啫？ 唔系，我哋上山顶睇雾，仲 唔同女仔去嘅？ 你自己一个人得唔得啫？ 系啊，你一个人点样博大雾啊？ 系、啊， 你真系激死啊！ 我冇博大雾、啊， 我唔想讲，系佢逼我讲。 我冇博，我同你讲句公道说话，系啊，我唔信， 我冇博大雾， 因为佢揾唔到。 你有冇试过先？山顶嗰啲，嗰啲又似雾又似即系白色一浸浸 大雾啊！ 梗系有啦， 点会冇咧？傻仔，我唔讲啫咩？ 咪系咯， 有嘅有嘅，有啲专登上去系想睇雾。 仲有去西贡咧，一落去嗰度咧就好大雾。 西贡落边度？ 坟场嗰边， 壁 坟场嗰边， 再过一路落嗰条大斜路，好大雾。 边条斜路啊？ 好斜路嗰条叫做好斜路， 嗰条系斜路，但系唔系斜路， 唔系斜路落斜路，一个斜路落一条斜路。 第一个斜路个路系一个男人个路。 西贡真系好多斜路啊！你留意嘅咩？ 唔好揸咁快啊！ 系啊， 好危险 啊！你菠萝斜嗰边真系好斜， 又系斜菠萝斜。 好啦，今日你讲无论任何天气嘅话，就教大家咧讲下咧就唔同嘅天气咯。好，第一个就系晴天，晴天讲 晴天， 晴天 可唔可以唔好直接译啊？我教过噶啦， 晴天，我转乱撞。 晴天系点讲啊？ 晴天， 晴天即系好天啦。 哦，好天 系我哋唔会讲晴天， 日头嘅 好天， 好天 点叫好天？冇落水。系啦，即系今日好天冇落雨，我嘅孝亭，好孝亭。第二啦，就系阴天啦，阴天点讲啊？ 阴天， 你系阴天， 我冇嗰个阴字啊！ 心如止水，心如止水， 我真系冇嗰个阴字。喂，你话啦，我有冇嗰个阴字啊？石友仔， 你冇讲，不你有谂。你个头我第一个见到， 你好啦，你唔好再喺度针对小仔。 佢问我噶， 我都睇唔过眼，我同你讲，好嚟， 阴天啊， 阴天，你试下讲， 阴天， 你咪一样讲， 系啊，你咪写嗰个阴， 冇嗰阴，系阴啊， 啊阴天，系啦，孝亭阴天，系啦，咁啊阴天都未落出雨噶嘛，系咪？咁如果落得出雨嗰阵乜嘢啊？系点讲啊？ 落水， 叻仔，落水， 落， 系啦， 喺客家冇错，系唔会讲雨天嘅，我哋会讲落水，点叫落太岁？ 咁雨姐咪衰姐咁啊？ 又唔可以咁直接译嘅，咁其实如果你讲嘅就系落雨嘅，落大雨点讲啊？ 落太岁 系啦，就系、是、落太岁 啊！ 嗰头先讲嚟系 咯， 我记性 系笨蛋， 系我系笨蛋，我唔记得。 你唔好咁样认啦，你我接唔到点答你？ 你要反抗， 我唔反抗 啦！你反抗，你反抗。 都唔好玩， 系啊！我先要反击啊，先至打嚟打去啊嘛，系嘛？ 佢一夹你个头就崩， 大家咁话 ，OK 好啦。落水之后嘅话，咁当然头先我有讲到嘅就系我好惊嘅系乜嘢啊？ 行雷 闪电， 冇错啦！我哋先嚟行雷之前会点样啊？ 闪电 点讲啊？ 闪电 错你 唔敢讲。费事俾人闹， 闪电， 闪 系啦，闪电， 闪 就 系 闪电啦。闪电完之后嘅话就会 行雷， 好好啊！真系呢个讲得非常之正确，系行雷， 雷 行雷，闪电就系行雷闪电啦。 行雷闪 电，好，闪电完之后嘅话咧，咪早一轮嘅话，我哋先至啱啱经历咗有一个小犬系 哦， 打风。 做咩要谂黑雨咧？ 因为佢中意黑雨。 因为水 浸，因为唔使翻工， 系啦，咁系乜嘢啊？ 唔使翻工啊？ 台风，台风点讲？ 台风 吓？ 台风系咪？ 唔啱，嚟 台风， 台风， 台 我差唔多喎， 风台风。 我想问咧，老师今日会唔会教落博啊？ 唔会。 哦，好。 我今日想教一条菜田希爆胶头可以要嘅，系啦，好嚟啦，台风，台风完之后嘅话咧， 落博冇得预告嘅吓， 落博系一个佢好短时间， 系冇噶，未听过， 好特别噶， 系啊， 好即系佢 嚟得快，嚟得快， 系啊，乒乓咁样，跟住咧啲人都 好惊， 跟住就已经走噶啦。好啦，台风完之后嘅话，跟住咧就头先你就讲黑雨嘅话，会令到啲地方会 水浸， 水浸 点讲啊？客家话 水浸， 水浸， 水浸， 系啦，水浸。水浸啊，當然啦，大家要降水啦。咁啊，仲有，如果你去到有某啲地方，我要小心啲，因為咧太多雨嘅話咧，就會 傾瀉。 咁叻嘅，攞命過我。 山泥傾瀉。 山泥傾沙。 山。 山泥傾沙。 泥。 傾。 係啦，就第八個啦。好。第九個啦，咁啊嚟到咧，我哋當然啦，今日嚟講嘅話咧，真係非常之舒服啊！喺呢、這個 乾燥 67% 嘅，我覺得係正嘅，係啦，就係、是、喺人體最舒服嘅一個就係濕度嘅，係啦，冇錯。 間差， 人哋點會講我今日乾燥？講緊67% 嘅濕度，相對濕度啊，係啦，咁我講濕度啦，好冇？ 好。 濕度， 濕度， 係啦，就係濕度啦。今日濕度係67%，相對濕度就係67%，好舒服啊！好啦，當然有濕度之後嘅，我哋要關心嘅係 温度， 温度啦，冇錯，温度係啦，換度， 換 係啦，濕度同埋換度， 換度 好得唔得？ 得 好啦，十個嚟咯噃，我哋而家嚟一個 三個片夾一路。 好嗱，我讀一個，係啦，試一次先。 敲停， 佢都未讀， 我企出去，我企出去。冇，一陣先，好啦，哦，晴天， 孝天， 陰天， 陰天， 落雨天，閃電， 行雷， 台風， 水浸， 點解一模一樣嘅你啲音？ 咁我哋同一班嚟， 同一個老師啊嘛， 咪咯， 同我呢個廣東話點解一模一樣嘅？水浸，山泥傾瀉， 山泥傾瀉， 係啦，濕度， 濕度， 温度， 温度， 一陣間翻嚟， 記得嘅。 还是街角的咖啡店，最熟悉的地点，有拥挤的聊天，塞满回忆画面，翻看封存的老照片，像极了我们对话褪色，越用力越找不到原始焦点，为你写下的那首歌，渐渐被你随包裹，努力缝合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冲进小海，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的感慨，我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被时间蚕食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为你写下的首歌，渐渐被你随包裹，努力缝合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冲进小海，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完成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只说着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小孩， 界，在字里行间记录你的情节。这首歌再过一半，咖啡是熟悉的色，溢出的爱就要被迫归还。想把你宠成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成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也许遗憾是对我们最好的交代。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好来了，我 自己自己唱的， 哇哇哇哇哇，你是 名 OK， 好啦，第一题，比如到了危急关头，我哋哇哇 垂尖， 非常好。第二题，华人做得音质事多，你小心名 行雷， 行雷系啱嘅， 比雷劈。 第三题，比如做人要居安思危， 叫做咩？ 乜嘢斩埋落雨柴啊？提你噶啦噃。 晴天好天， 好天系啱嘅。第四小犬啊，啱啱过咗个系名诶， 台风 佢叫你个名好叫。第五题，莫文蔚一首由名诶，五四我知道你唔识嘅，三二一阴天啊，好嘢喎！阴天在补街灯的房间，嗰首非常好听，我都知道。李宗盛都系。第六题，代替四三零珠 宝 名 Sam Tan 嘅。第七题，张学友嘅歌托波波，五四三 零天杀 二错 名落水，分手总要再落水先。 好叻啊你，好劲啊！好啦，下一题，我哋会用华石娃娃。 Ship to。 系啦，冇错，诶，唔系，错。 温度， 温度系啱嘅。好啦，空气中水蒸气嘅名，诶， 食出名， 仲失嚟天差， 同我斗。我头先 名一个好劲啊！ 我头先分咗少少神，分咗少少神啊！ 我知点解嘅，有冇讲俾大家听啊？ 点 解会分神嘅？ 系啊，点解嘅？ 唔系因为。 讲 我个名啊，我成日都记得，到底系 ng 定名？ 唔系名嘅字 M 字， 系 啦，系 M 字开头，好嘢啊！我咪 X 如破竹啊！ 但系今日都输咗三条俾啊！波波啦， 上个礼拜都好劲啊， 十比零 啊，从未试过噶。 下个礼拜执翻嗰啲分数。 系啊，其实我有谂，我今日咧想帮佢，总之你嗌乜都我都嗌佢个名。 好啦， 但我惊大家都唔觉得听落去，觉得听唔过去。 好啊，嗱，下个礼拜我哋再争取。 好 ，OK， 来吧 ，Yeah。车变卦，我乐意对话。老实放了假，有神水中花。会不会等我翻？偶两下晦气，退衫两浸就起掉两袖态度，照旧我自带着气氛，杀球锻炼信心，来一球一球中。新章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打，比扣杀队友们两怕，湿透了来打笨餐。跟我想法衬衫 Oh baby I'm just fine， 打好饭难命太高太落盐太贵，中间自成气派，人人在面跟怎能去猜，虔诚达至最低，就在这么宽松之后，要学会振作控制跌速，先收心听雨就困扰，我要闭起拍鬼气切漏罩，起掉两袖态度接受，我自带着狂音，拼命也是贵宾，我出场三年又新春节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项调查显示，本港千万富翁人数连续三年下跌，减少到408,000人，相当于每14个相关年龄港人就有一个千万富翁。而净资产和流动资产中位数都有下跌。负责调查的花旗表示，千万富翁人数比2020年高位回落，可能受大环境影响。另外，調查亦都顯示，唔少受訪嘅千萬富翁願意為仔女喺結婚、旅行等提供財政支持，近70%父母願意提供平均240萬協助仔女置業。新一份施政報告今個月25日發表，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話：希望適度調整樓市辣椒。佢認為現時香港同環球經濟同十幾年前制定辣椒嘅時候已經大不相同，建議將市民買第二個物業要俾15%嘅重價印花税調整到6%。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外來的合資格專才如果在本港居住和買樓，建議用先免後徵方式，不用即時繳交15%的買家印花稅，如果在7年期間離開香港，就要徵收稅款的差額。澳洲會計師公會2023年大中華區分會理事暨稅務委員會副主席黃文輝在同一個節目說，不建議現階段大幅減低辣椒，認為近期樓市偏弱，但是本港樓價在全球仍然是最高，亦都要考慮公共財政和庫房收入，需要保持印花稅收入。港鐵表示，高鐵香港段今日開通湛江西新線，增設江門、開平南、陽江、茂名和湛江西5个新站點，連接江門、開平一帶的著名橋鄉和多個青年創新創業基地，網絡覆蓋拓展到粵西地區。今朝大約120个市民參加首發團，率先乘搭第一班湛江西線列車到江門旅遊，車站加派職員協助乘客，整體運作暢順。港鐵話，新增的湛江西線每日提供北行和南行各一班列車，而來往香港西九龍站和廣州東站以及福田站的列車服務亦都同日起加強。因應服務提升，高鐵網絡可以一程直達全國73个站點，包括大灣區7大城市。列車班次由每日182班增加到188班，進一步推動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日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19点，升254点，总成交金额45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24点，升7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1.6升3.4，美团116.8升4.5，盈富基金18.57升2.5，阿里巴巴84.65升1.25，友邦保险69.25升1.95，比亚迪股份243.4升6.8，南方恒生科技3.84升8仙，港交所292蚊升2.6。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18， 日元 148.86， 瑞士法郎 0.905， 加元 1.359， 人民幣 7.294， 英磅對美元 1.23， 歐元對美元 1.061， 澳元對美元 0.64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03。 日經平均指數報 32,003 點，升257點，港金報17,350元，升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859.79 美元，賣出 1860.2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为了令每位演员演绎冰球选手更加神似，制作组特别请来专业冰球指导，提供一对一冰上培训，力求每场比赛甚至每个挥杆动作都达至专业水平，真实还原冰球的刺激和热血。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当你见到 M Mark 呢个标志，就知道有国际体育盛事举行。香港的运动精英会同世界级运动员同场竞技，争夺殊荣。你都嚟同我哋一起支持参与，凝聚动感。M Mark 就是香港高水准的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mevents.org.hk。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搭棚大厮杀， 上一集讲到搭棚大厮为咗避难隐姓埋名，改姓毛，爸爸叫毛人识，我叫毛明，从此过住安乐嘅日子。点知最近有一个原先叫做彭彭声，后来改名叫做彭彭的人出现了，兴风作浪，踏棚江湖，从此就多事了。 那边什么环境？ 整个礼拜都没有动静。 你今个礼拜这么cam？ 是。为 什么？ 是鼻涕多了一点。 我问你为什么没有动静啊？ 打风啊。 我够知打风啦， 当风啊嘛。 喂，我发觉你有啲变咗噃，你系咪想变字？ 冇啊，变声。 你唔好忘记当日，你流浪街头冇嘢食，边个好心收养你？你话边个？ 系你， 梗系啦。咁你系咪应该好好地报答我呢？ 报紧啦， 报紧。下个月有个世界搭棚冠军，喂，我志在必得。 你想我怎么帮你啊？ 如果他们两父女都出不了赛，那我就有信心赢了。 这样样啊？ 想不想得掂？ 想得掂的，不过要花少少钱。 几少少？ 不是那么方便说。 那即是怎么不方便？ 咁唔使俾錢你嚇。 係我，因為咁咧，我用嗰啲波斯密碼通知你。 你識波斯密碼咁勁嘅咩？ 係啊，唔係摩斯密碼，係波斯密碼。 波斯密碼 係啊。 好，你敲咩啊？咁咪叫波斯密碼。 聽唔聽到啊？ 你，唉，算啦算啦。等消息啦，哎，我都唔知道你敲乜，我坐电梯落去啦。 啊，你快啲啊，我急啊。 你又急，用波斯密码话俾我听啊，笨急，大同小唔同噶，知唔知啊？敲几下，你攞个棚落爬落去啦，爬落。 好，不过个棚边个搭先？ 系啊，无名搭嘅。 无名搭啊，佢又话冇搭棚收山嘅，点解会搭呢个棚呢？ 我点知啫？问写剧本个啦，查清楚话俾我听啊，系咁啊， 好好好。 你问我中环第一级大厦嗰个棚系咪我搭嘅？ 系呀，系咪你搭噶？ 唔系，唔系我搭嘅。 唔系，我认得啲竹啊，嗰啲草啊，嗰啲扎棚嗰啲草啊，同埋你用开都系你用开嗰啲嚟嘅，系你手势嚟啦。 咪住，你几时爬过个棚啊？ 我冇啊，冇。 望住我讲。近呢企近呢， 唔好啦，你冇撑啊？ 点解啊？你话嗰啲竹系我用开，扎棚嘅方法又系我啲手势，你讲点解？喂， 其实系咁嘅，即系咧，唔好意思，我有电话吓。 电 话，喂，系， 又出小强嗰招， 我即刻过嚟啊！ 老豆，我觉得嗰个小黑有啲古古怪怪。 小黑，边个小黑啊？ 青靓白净嗰个咧，把声咁讲嘢嗰个，姓白嘅。不过唔知点解，佢话佢叫做黑仔啊。 啊，嗰只嘢啊， 系咯。 我有留意佢啊。 系嘛？ 佢下盘功夫好稳阵。 下盘 龙腾虎步。 哦， 佢应该识功夫，来头唔少喎。 吓，咁佢又叫我介绍搭棚师傅俾佢啊。 有破绽。 吓。 他可能特登埋你身， 埋我身， 一定有古怪。 乜唔系阿婆走得快，一定有古怪咩？老豆走得咁快嘅你啊！ 突发啊！最近喺网上有人组织咗一个叫做搭棚苦主大联盟，据讲佢哋都系中咗一个搭棚大师嘅圈套。交咗成几万蚊嘅学费学搭棚同埋搭棚赚钱嘅秘技，点知上第一堂净系瞓觉，话咩搭棚系好危险嘅工作，一定要养足精神，最后成堂就系瞓觉，简直系离谱啊！而家我哋访问其中一位嘅苦主。李先生 、你咪叫我系，我本身系从事文职嘅，个收入唔高。后来我知道咧抢人才，不过唔知点解冇人抢我，唔开心嘅。嗰日咧，我喺网上度睇到嗰个衰人话开班啊，我咪同我朋友咧话一齐去了解一下咯。 哈哈哈！欢迎大家收读由我搭棚大师 Mr. 彭彭嘅搭棚课程，我。保证大家俾心机上堂，又做晒所有功课，同埋考试合格，就有机会搵两餐晏仔，再加两餐茶餐、三餐晚餐、四餐宵夜，好闲好闲嘅事啊！ 小姐啊，小姐， 你叫翻我先生啊！我把声系咁样嘅。你咩事啊？你边间学校毕业噶？ 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啊，你有冇报名？有冇收到咩秘笈啊？ 我交咗学费啊，仲收到所谓嘅秘笈，原来只不过系烂鬼影印纸一张啊！你话佢系咪呃人嘅骗子？佢简直就系老千吸血鬼啊！我咁大个女都未见过咁衰嘅人嘅。 咁大个女，先生，你话乜话？ 小姐咩先生啊？ 我嗌你啊！我问你啊！你头先讲乜嘢啊，先生？ 我系话，哎呀，我咁大个仔啊，都未见过啲衰人咁衰啊！咁样啦，你听错啫，牛咁眼咁望住我做乜嘢啊？ 你咩事啫？做乜事咁恶嘅啫？你边间学校毕业？ 我是苦主大联盟的盟主啊！你咩事啊？ 你咩咩咩事啫？成日喺度笑，你贵姓啊？ 我姓毛，乜嘢事啊？ 哦，原来姓毛。 我系话无谓讲俾你知我姓乜嘢，我依家唔接受你嘅访问，你激死我啊！ 阿波斯文啊，按计划行事啊。 点解次次倾偈都要行上天台咁高？我按计划行事啊，不过唔系好够钱。 预咗你咁讲，你睇下你后面咧、 有咩？ 后面唔好拧住面扮 selfie， 扮 selfie， 睇唔睇到啊？睇到咩啊？ 咩都睇唔到啊！ 哎呀，你 selfie 咪睇到你身后边有咩咯？叫你 selfie 啊，死蠢！ 你头先叫我扮 selfie 啊嘛，扮啊嘛，扮又点会睇到咧、 你真系蠢！你明唔明自己点解三年又三年，三年又三年，你都净系跑嚟跑去，上唔到位啊？ 唔明， 想唔想知啊？ 都想嘅。又话讲我知，仲唔讲？ 我而家用紧个嘴打紧啲菠萝的海啊，嫲嫲。 我明啦，我明啦，打多两下啊，唔好啦，我 明 明 啦， 明啦，明啦，哎呀， 我有嘢做啊，刮到红晒添，我行先啦，我搭咗落楼啊， 咁我行楼梯啦， 系咁啦，拜拜， 咪住，你头先话我后面有咩话？ 嗱，行多两步，而家变咗你前面见唔见到？ 哦、见到啊，水喉啊，大水 喉，大水喉，咁放心做啦，我要两样嘢。 世界搭棚大赛系嘛？ 啱，仲有一样系咩？ 查清楚嗰个中环第一甲级嗰个大厦个棚啊，点解系阿无名搭又冇人知 道？正确，两个 topic 查清楚。OK， 知唔知道？ 收到，拜拜。得啦得啦，我知啦。 我唔使再打一次头先嗰啲嘢啊。 唔使唔使唔使。 嗱，仲有搭棚秘笈上册派晒啦，帮我再影印。 吓、去边度影印啊？ 求其啦，翻你自己公司啦。冇收钱啦。 咁仲有人重销嘅咩？ Confidential。 哇！阿女， 搞咩啊？ 够啦！阿爸，我想操飞啲。我要参加下个月嘅世界搭棚大赛啊！ 做得好， 你小心我牙嚟啦！ 我知，我估阿鹏鹏都会参加噶。 咁强嘅对手，我要再做 video。 明哥， 咩事啊仔？ 哇，你做咩做 gym 啊？我知啦，你系咪想参加下个月嗰个世界搭棚大赛咧 ？No， 唔系。 咁你练嚟做咩？ 我准备陪朋友参加世界 BB 棚大赛嘅。 BB 棚大赛 ，BB 爬噶，关你咩事啊？你都要健身？ 我其实英文名叫 Baby。系。就先我举多两下眼，再同你 你得唔得噶？你块面红晒咯，好重喎，小心喎！ 帮你，成200斤啊！ 哇，真系好重喎，小心啊！ 你帮我啦！哎呀，好明显系我惨叫啊！ 咩事啊，明哥你？ 我就咁嘅，好小事，我整断咗只手，好痛啊！救命！你帮我叫十字姐， 收到。 好嘢，好嘢，果然做到嘢，叻仔啊！ 我喺个哑铃度做到啲手脚啦。 哑铃点做啊？想问你，睇落都一样噶嘛？ 好似整咗啲石屎落去咁样，都系嗰啲啦。 喂，佢而家嗰只手系咪真系断咗先？ 我睇过佢张 X 光片啊，话粉碎性骨折，起码3个月先好翻。 太好啦，你快啲同我脱羊，可以讲俾多啲人听啊！ 大包包，大包包又嚟啦！据讲下个月举办嘅世界搭棚大赛，最热门嘅冠军选手无名只手突然受伤，无缘参加比赛。到底呢一场嘅比赛存在咩嘅变数呢？我哋又即刻访问知情人士先。 据知情人士讲，呢场比赛背后牵涉好多唔同嘅利益集团，佢哋为咗各自嘅利益互相厮杀，搞到血流成河，悲壮。 喂 ，boss 啊，系，哎呀，下一 round 唔使黑仔帮手，冇错，用完即弃，明白，阿仔，即刻上天台， 又上天台，好远啊，我肚痛啊，我唔上啦，我去厕所啊， 有时间尽快上嚟，使唔使我用菠萝的海密码讲多一次？ 扑朔迷离嘅世界搭棚大灾，终于开始发生命案啦！下一个会轮到边个咧？背后又会牵涉啲乜嘢利益集团，耐人寻味咧？留意下星期《搭棚大师》来。 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明年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有没有终点，谁能知道？在这尘世的路。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有没有终点？谁能知道，在这尘世的无间道，如何能离开失乐园？能留恋忘返，总是情愿。要去到极乐，条长路远，吃苦中苦，苦中苦，亦永不间断。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快到终点，才能知道，又再回到起点，从头。 大家系咪好担心阿天一个角色点算啊？死咗唔紧要，大家唔睇《英雄本色》咧，阿 Mark 个死咗会变 Kango 再死会变 Leo， 冇事惊，冇事惊， 系会变名再出现嘅，所以大家唔使担心。系啦， 我依日落嚟嘅话，我用波斯文文。你知唔知我讲紧乜嘢？ 呢个故事 其实几好啊，是是你以后用波斯密码写啦，写剧本 引人入胜。 佢其实平时写啲剧本都好似波斯密码咁， 波斯密码 都系要解密。 嗰个老师密码唔系波斯，老师 成套成套剧。 头先咧呢一个表姐做完之后好惊，其实我唔系 好 明， 担心 我唔系好明个剧讲咩，点算？ 我哋话绝对正常嘅呢个反应。 唔使惊啊，迟啲你就会惯噶啦。 OK， 好，多谢你收听今日节目时间过段落， 多谢大家， 好开心啊！听日十点风骚爆人约定你， 听日再见， 拜拜。